大家好，欢迎您再一次走进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今天呢是第23课的 Section C， 这是一段简短的对话。这一课呢是关于这个 cassette recorder。cassette 其实呢就是 cassette tape， 是这种卡式的磁带。这段对话呢，我想大家可能学起来呢比前面的这个 Section A 和 Section B 简单一点，但是有一些句型呢还是需要大家掌握的。看一下这段的 conversation。A 说 ,Sue, could you tell me how to use this cassette recorder? Could you tell me how to do something?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句型。比如说大家在学习英文的时候呢，经常会碰到这样的句子。Could you tell me how to get there? 你能告诉我到火车站去怎么走吗？那么这里边需要别人帮什么忙呢？我不会用这个录音机，你能告诉我怎么用它吗？怎么使用吗？ OK, 首先 first of all, 这是 step one, 第一步。You have to plug it into the power supply. Plug it, 意思呢就是接上电源。Power supply, supply 是提供，这个 power 意思就是电源的意思。所以呢，首先你得通上电啊，插上电源。Plug it into the power supply. 插上电源这个动作就可以说 plug it into the power supply. Once you've done that, you don't need to switch on anything.插上电源之后 once you've done that, 一旦，这个 once 在这里是一旦的意思，一旦你这么做了， you don't need to switch on anything. Switch on 呢意思就是打开开关， switch on, switch off, 和那个词另外有一个叫什么来着， turn on, turn off, 意思是一样的， switch on, switch off. 所以你一旦插上电源的话，你就不用再打开任何一个开关了，它就自己就可以通上电了。Okay, how do you open it? 你怎么打开它呢？ Well, you have to press the little button that says cassette. 这个 press 啊，意思呢就是按，往下按的意思。You have to press the little button. Button 是纽扣的意思，但是呢也有按钮的意思。你按下这个按钮 that says cassette 是修饰这个 button 的。什么样的 button 呢？就是写着这个磁带的这个 button。This one here, 是这边这个吗？ That's right, that's it. That's it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口语的表达。比方说，当你觉得对方说的正确的时候，或者是拿的东西你比较认可的时候， that's it. 或者是当你说话的时候啊，找不到合适的词了，然后另外旁边的朋友呢，突然给你说出来了，你说 okay, that's it. Yeah, like that, 就像这样吗？ Yeah. After you've done that, you load the cassette.After you've done that, 你做完这个的时候呢，按下这个按键以后呢， you load the cassette. Load 意思呢就是放上这个磁带，把这个磁带放进去。 That is to say to put the cassette tape into the cassette box. Yeah, 就是把这个磁带呢放在这个磁带仓里面。 Then you press the start button, that one there. Start button 意思呢就是起始键。Okay, start button. 其实如果是在这个录音机上啊，应该叫做 play button. Okay, 标有 play 这样一个单词的这样的一个键。Okay, that one on the right 是靠右边的那个吗？ Yeah, that's it. That's all you have to do. 其实呢，使用这 cassette recorder 非常的简单。你需要做的就这些。Yes, but how about this red thing here?哎，这个时候呢，这个 A 先生看到了另外一个奇怪的东西，而且是红色的 red thing. How about 意思是，什么什么怎么样 ？How about this red thing here? 这边这个红键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That's the record switch. 那是录音键。Be careful not to press it when you are playing. Be careful not to do something. 要小心不要去摁它。While you're playing, 当你这个在走带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去摁它。Because if you do, you wipe off whatever is on the tape. Wipe off, 意思呢就是洗掉的意思。Whatever is on the tape. Whatever is on the tape, 意思就是说磁带上有什么都会给你洗掉的。If you want to rewind, 如果你想倒带 means play again, 是不是 ?Rewind, 看到这个 RE, 大家就会很自然的联想到Again, 是吧 ?Rewrite, 就是 write again. Rewind, 意思就是 wind again. Play again, play back. 往回倒的时候呢 ?You have to press this button. You have to press this button. That's all.